Your Holiness, dear guest. 尊者，以及在场的贵宾。我的名字叫 Gabor Kasaya， 我是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总经理。我们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与尊者共度时光。我们今日将会进行讨论，我们的标题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了纪念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Francisco Ferreira 而进行讨论的，我想问候我们在座的所有朋友，欧洲、美国和全球的心智与生命大家庭的成员和朋友，感谢大家的加入。我还想欢迎 YouTube 平台和其他平台上关注我们直播的所有人。20年前，也就是2001年5月28号，我们亲爱的朋友心智与生命的联合创始人 Francisco Ferreira 去世了。今年欧洲心智与生命通过一系列活动向他致敬，其中包括 Francisco Ferreira 与朋友关系的体现一系列的网络研讨会，而我们今天的会议正是从这个角度开幕的。我们知道尊者与 Francisco Ferreira 保持着一种非常紧密且特殊的联系，并创立了心智与生命。今天我们想邀请你们一起纪念 Francisco Ferreira 和你们共同发起的这项伟大工作。今天与尊者共同交流的专家有 Amy Cohen Ferreira， 他是欧洲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主席，以及 Pierluigi Rizzi， 也就是苏联市联邦理工学院生物化学荣誉教授，以及 Alena Antonova， 也就是伦敦布鲁内尔大学心理学高级讲师，以及尊者您的首席翻译托边吉玛。今天我们有6个问题，在开始与 Luigi 讨论之前，我们想向尊者展示一些您与 Francisco Ferreira 和其他朋友们会面时候的照片，让我们一起回忆当时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look at these photos.And great memories, and now I would like to invite. 允许我占用你们宝贵的时间，为你们展示。那接下来是由 Luigi 开始进行问答交流。 I have to unmute. Luigi, please unmute yourself. 请 Luigi 开始。 Luigi, please unmute yourself. 请关掉静音。 Sound, Luigi. Yes, Luigi, please.、 Hmm? Okay, do you hear me now? Yes, wonderful. 听得到吗？ I was saying that I had the privilege to be present at the meeting in 1983 in Alpbach. 高兴参与了你跟 Francis Ferreira 1983年在奥地利 Alpbach 第一次见面的会议。我们都知道你跟他的那次的会面对科学和佛教之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因为那是第一次科学和佛教之间正式的会议。我们都知道你跟他有一段很重要且长期的友谊，所以我的问题是，什么让你跟尊者您跟 Francisco Ferreira 的关系变得非常如此的特别和牢固和长期呢？为什么你们的友谊是如此的坚定？其因素是什么呢？因为尊者那时候你毕竟不是那么的有名，所以这样的一个坚定的友谊的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since my, as a very, very young age, childhood, 从我 I have 年轻时 about mechanics, 少年时、我对机械的运作就深感兴趣。 Small movie project. 我有一个小的放射机 which belongs to Thirteen Dalai Lama, 也就是第三十达赖喇嘛尊者时候就有的物品。 Curiosity, 我对这个机器很好奇。 In the movie projector, 机器里面有一个 produce electricity 体型较小的电池。我很好奇，电池怎么会产生电呢？它如何发电的呢？如何让这个机器运作，产生电流？和放光呢？于是我对机械产生兴趣。那机械的本质和运作的内容又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我从小少年时对此就很有兴趣。当然，从小起，我接受佛教哲学的教育。当我遇到 Francisco Varela 的时候，一方面他的确是科学家，同时他也对佛教深感兴趣。他会时常提出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在我们交流的时候。当我们讨论到佛法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戴上佛法的帽子，于是我们就进行佛教的严肃交流，佛教议题的严肃交流。于是转移到科学议题的时候，那他就会说 Francisco Varela 就会说，我现在要戴上科学的帽子。于是呢，他就开始发言科学的内容。于是那时候我察觉到这个人的确与众不同，那就是我想要去交流的对象，也就是他不仅是科学的专业，他也对佛教的哲学是有兴趣的。 So then, I also, you see, I think eventually, I also, you see, pattern his philosophy way. When I 最终我也效仿了他的做法。当我讲解佛理的时候，我戴上佛教的帽子。当我要去讨论科学，也就是心理科学、心智科学的时候，有关情绪这方面的一个科学内容的时候，我就戴上更厚的，比起佛教帽子更厚的帽子。 My lifetime, he one of the person.Who really, 在我这一世里面，他的确是一位对我有巨大影响的人。我永远会记得他。所以这一张照片一直放在我的房间，我一直都放着这张照片。作为一位佛教徒，我们深信有生生世世，因为这是可以以逻辑的方式去证实的。万物但凡有改变的时候，一定依赖着前因和 和之前的缘所拥有的。所以我们现有的身心它会改变，所以不是无因而有，必须要事出有因。可是光以人脑来去解释我们的心事意识的话，这是有点不合理的。因为我们的人脑并没有像我们的心事这么般的复杂，我们可以透过禅修的方式改变我们心里所想，改变我们心智的状态，改变我们的心事。透过这样一个途径，可以让我们的内心获得巨大的平静宁静。 Eventually, I develop, meeting with a lot of scientists. 我逐渐跟许多的科学家相互交流。当我们在跟科学家交流的时候，因为科学一开始源于西方的世界，在西方世界里谈到心智有关的一个宗教的时候，最主要是以基督宗教为主的，有一些是犹太教，有一些是回教。可是在这些的宗教里并不会深入讨论心智方面的内容，心事还有情绪这方面的内容不会深入涉及。可是为了让我们的内心能够获得平静，我们必须要这方面的一个完整且足够的知识才有办法做到内心的平静。所以过世的 Varela, Francisco Varela, 他跟我展示了科学跟佛教是可以同时进行的，所以我追随了他的足迹，这位过世伟大的科学家和佛教家的足迹。 So we believe life after life. 我们深信生生世世的存在。我非常的笃定，笃信。Francisco Varela 他的下一世，我非常的确定。他转世到跟我因缘亲近的家庭里，这是我可以非常确定的一点。至于他能不能够想起我，或是他，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对我的亲密感是绝对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前世的经验会帮助他建立跟我的亲密感。以我个人来讲，当我在两三岁的时候，有一些人曾经在第三世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跟他一起同事的这些人来找我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认出了他们。那时候我才两三岁的时候，所以因由这一种业力所带来的缘分，以及我们的心事的这一个记忆力还有习气等的作用，所以导致了这些现象。我们同样都是人，我们都是生命体，我们都是有感受的友情，不只是友情，我们更是人类。所以 Francisco Varela 他相信法义，他相信生生世世的存在。所以我们绝对生生世世都会保持这一份紧密的关联，不仅今世，我们已经建立了这个特别的紧密的联系。所以我非常的确定，如果我能够还继续活着10-20年的话，我可能还会再次的 who express 这一个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Varela. Possible, possible. So like 某个小孩 so, 啊 I, 他会去描述有关 Varela 的一些特别的特征。 So、today, I very, very、happy and proud. 我今天非常的高兴 和 荣耀能够跟你们长时间的这些老朋友们一起交流。 Wife. 而且 Francisco Varela 的老婆也在这里。 So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Holiness. Thank you. 谢谢尊者。 The subject, Katha, dialogue for a better world. 今天我们的标题讲题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个标题，这个讲题的内容很重要，对我们而言，的确是个重中之重的一个议题。 In spite 今天的世界 ，many material development。 即便有在高度的物质发展 ，materi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weapon， 哦， 那当然，这个高度发展也包括了 my nation 武器的发展 ，my country， 哦， 可是在这个同时，却又以自己国家为第一优先条件的这种强调性。也正在逐渐发展中，所以这世界上有很多的领导人，他们只会想到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并不会去在意其他人类社会所组成的国家的利益。而且当他们的立场态度跟我们有所不同的时候，我们很轻易的会给他们取个标签，给个标签叫做仇敌。可是真正客观的科学家，他们应该所想的是人类所要寻找的真相，而并不是说你是哪个团体，我是哪个团体，就像 Francisco Varela 这样。所以今天的世界即便已经有了 but mentally, emotionally, 巨大的物质的发展，可是无论是在心智上或者是情绪上，我们还是过度的重视我的利益，我们的利益。 My friend, 也是因为这一种的焦点的摆设，所以很容易会造成这是我的敌人，那是我所反对的对象的一种现象。 We and they. This, 如果我们在情绪的层次上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我们跟他们的一种鸿沟的时候，那就会产生永无间断的灾难。这是我们可以改变的，也就是我平常一再强调的七十亿人皆为一体的理念。而且实事求是的说，我们七十亿人只能够在这个小小的星球里共同生存。以经济的角度而言，我们都说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的一个实践上并没有所谓的国界的问题，因为东方的经济依赖着西方的经济，北方的经济也依赖着南方的经济，所以这世界的四方都是相互依存的。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不仅是相互依存以外 you cannot sort of count national basis 在 Then, 就像我刚刚说的 that, 经济的一个互相依存当中是没有国界的，再加上气候变迁的问题 becoming 就以气候变迁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这世界变得温度变得越来越高了。从这一点已经跟我们敲响了警钟，叫我们要共同努力，不要再强调我的国家、他的国家、你的国家。我们应该回到最原始的层次，那就是我们70亿人都是相同的人，都是一体的。无论是在上个世纪以及这一个世纪的开端，我们看见证了过多的暴力事件，这些的暴力事件都是源于我的国家的利益和他们的国家、你们的国家的利益之间的灾难所导致的。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和法国是相互仇敌的状态。可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阿德纳、艾德诺和法国的迪高尔、戴高尔，他们两者觉醒到我们德法之间必须要相互合作。据我所知，是由这两位而去建立了欧盟的起源。也是因为今天有了欧盟，所以我们看到在欧盟建立的期间，欧盟的成员国之间都没有发生战争。所以在这一个欧洲大陆上，我们可以从历史看到，在欧盟建立之前都是相互打斗发生战争的。既然欧盟建立之后就可以平息这方面的灾难，那为什么我们全世界没有办法建立世界联盟呢？与其说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种族，还不如说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所以这也是我想要推动的使命之一。当然为什么有这个使命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没其他的选择，毕竟我已经流亡到印度了。我来到了印度，以流亡的身份来到印度之后，我当然不能说我的国家了。可是印藏之间已经有几世纪的紧密的关联，因为印藏之间有几世纪的紧密的关联，加上印度又是我们的邻国，以及我们藏人的文化知识多数都是来自印度。所以我在印度的这段期间，我觉得藏印是一体的。所以来到印度之后，我会一直觉得这个印度的大国是我的古老的家乡，因为我们的知识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度，胜于印度。这一个70亿人皆为一体的理念给我的内心带来舒适感。为什么呢？因为我去不同国家、不同大陆的时候，五洲大陆的时候，我都会以这样一个理念去跟人会面，而且在会面的时候内心感到舒适，而且会自然的想要流露微笑，去以微笑的方式接待他们。因此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也可以跟你们证实这一点，70亿人都是一体的理念的确会对这一个世界的灾难减少会有帮助，而且就以个人的利益而言，会让你们内心里面去除畏惧，去除对他人的不信赖。当然你要不要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选择。你有宗教信仰，要选择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也是你自己的选择。可是我们一定要回归到最原始的层次，那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类的宗教。所以 人类皆为一体的理念，这才是最原始我们应该去关注的点呢、啊。 My commitment, number one commitment is promotion. 所以我的第一使命就是推动七十亿人皆为一体的理念以及其价值。那我的第二个使命就是推动宗教之间的和谐。虽然这些主流宗教有不同的宗教立场、不同的信仰，可是却相同传递了爱、慈悲的价值。他们只是运用不同的哲学观点、不同的理由，但是其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了让人类可以发展潜在于内心的慈悲和爱心。 Firm conviction about warm-heartedness, like that. 都是为了建立人类内心当中的爱心而去传递这些不同的观点。我的另一个使命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the older generation 能对藏地内部的生态环境的保护有所作为。因为在藏地里面的藏人们，他们说当他们在幼小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冬天的雪山上，尤其是靠近哈萨附近周围的雪山的所下的雪量非常的深厚。可是随着逐年的流逝，雪量变得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不仅要有七十亿人为一体的理念以外，那以西藏为例，那几乎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亚洲的主要的河流的水源。无论是长江或者是黄河以及印度河，还有缅甸的怒江等，那这些的河流的水源都是来自西藏。所以气候变迁的问题变得非常严峻，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严肃思考的问题。所以我的另一个使命就是维护西藏的生态环境，因为毕竟西藏是整个亚洲主流主要河流的水源了。 Now next question. Now some questions.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Holiness. 非常感谢尊者。 Francisco Varela and Your Holiness started my Francisco Varela with the great help of our 跟尊者你 Adam Engel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 Adam Engel 的协助下创办了心智与生命。自从您组织了心智与生命研讨会之后，您参与了与许多科学家的对话，而这些的对话呢，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于科学界中。 My question is, 所以我的问题是，尊者，你有这么多的责任，为什么你决定花这么多的时间，几乎可以说周一到周五无有间断且持续多年与科学家和学者们坐在一起讨论，你觉得这么做对世界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这些皮肤就给不要了，因为在这情报里的他都他的车里把人报的呀，都能拿一个的土贼修情报拿药的是本来恰恰本来都能拿白高的呀，等到这个拿了你们爱人高的呀，车里把他都能拿不满修修电价钱，反正都能拿白银子的工作。在这情报等的有个有个来车里把人报的土贼们不停的大拿一个公布考察写一个人拿是反正他们的南瓜党车里送这个多呢，反正人们如刚才就多年的这个多年 레구 빼버리기 지단 도미 대대는 토리아 팬도 가르치고 나서 다 Firstly, I am Buddhist. 我是一位佛教徒。我的每日的修炼、修行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聚乐极乐因。我每一天要去祈愿的内容就是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愿无住世间，尽除众生苦。这是我每一天都要去祈求发愿的内容。那以我今世而言，我已经许下如此的承诺，也就是如空即四大，愿我恒成为无量众有情资生大根本。所以，我单一的一个人，愿我能够尽所有的力量对这个世界，即便所带来的贡献不大，可是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对世界带来贡献。这是我每一天都在发愿和思考的内容。 My daily practices involve saying some aspirational prayers, and one of my most, you know, sort of, you know, favorite prayer is the one by Shantideva, which reads, some of you are familiar, as long as space remains, as long as sentient beings remain, may I too remain and help dispel the sufferings of the world. And similarly, Nagarjuna's precious garland, where he talks about, you know, making an aspirational prayer that may I be like the great elements of the natural world so that the sentient beings can, you know, partake and be derive benefit from my existence. So this is the kind of prayers that I do. So on my part, on a day-to-day bas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always think about is in my own way, in humble way, whatever help I can bring to the world for the sentient beings, I should devote my life to that. Oh, thank you. 现在因为有土地吉毛作为翻译的关系，所以我可以用藏文为你们解释。我每一天所修炼的、所修行的内容，就是广大型的菩提性的教授。这是我的修行的重中之重之一。那另一个重中之重呢，就是思维空性的正确的见解，空正见。那通常我们在讲广大行、深见行，还有一个叫做加持行，也就是所谓的以自他相换的方式修学爱他行，这个也是我每一天都去修学的内容。所以《入菩萨行论》里面，齐天菩萨说：“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齐天菩萨又继续说：“故因出鼻焰，欲教觉心居，从乐趋生乐，智者宁退却。”相反的，齐天菩萨又说：“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咸由自利成。” 是啊，大智贤，大智贤就懂了，到杨大教了，马上呢。 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所说的。确实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这世界上的所有的灾难都是来自于我们把生活的焦点就摆在自己的利益上，摆在自己的人民上所产生的灾难。所以即便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成佛，可是首先要从所有的人类都必须到这一个星球里面共同生活的缘故，所以至少要为自己共同居住的70亿人类的利益而去着想，这一点很重要。 In my own daily practice, some of the key elements. 因为现在 one of which is 译者补充的话，因为现在尊者的首席英文翻译土地吉毛博士正在翻译英文的关系。那当然，如果你们想听英文的话，可以在这一段期间转到其他的频道。 那如果您不懂英文的话呢，毕竟刚刚尊者所说的我已经翻译完了，所以我在此做一个补充，也就是刚刚尊者引用的一些偈文，这样的话对大家的印象深刻说不定会有帮助。刚刚尊者引用的偈文都是来自《入菩萨行论》，也就是由第七世的吉天菩萨上帝 Deva 所说的、所写的。如空即四大，如同虚空，还有地水火风的这些物质，因为没有人会去争虚空是谁的。那一般的无主的地水火风，也没有人去真说这是谁的，所以如空即四大，愿我恒成为，愿我能够成为无量众有情，一切有情众生的资生大根本，他们能够生存的依据，也就是四大还有虚空，像是无主的虚空和无主的四大，为一切有情众生能够生存的根本。般愿我能够成为无主的虚空和四大，能够利益一切有情众生。还有一个是尊者时常念诵的，乃至有虚空，在虚空没有尽之前，以及众生主，只要有虚空在的地方就会有星球，只要星球在的地方就会有众生，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主，愿无住世间。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只要人有一个众生在，只要众生都没有完全成佛之前，我都愿意住在这一个娑婆苦恼的这个世间，为除众生苦，所要做的呢，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去除众生的痛苦。而且尊者时常引用的一句话，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如果我们的思想的所有的焦点永远都是摆在自己的话，不要说将来会成佛了，你连在轮回的期限当中你都无法安乐，因为你把所有的思想的焦点关注点都摆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很容易会产生比起爱他更爱自己的执着，这个称爱我执，那就会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个负面作用。回到翻译，接下来由 Alina 提问。 Your Holiness, as you mentioned, Francisco Varela was very interested in Buddhism. 说到 not only as a method for Francisco Varela 这位科学家对佛教非常感兴趣，他认为，据我所知，他认为 Francisco Varela 认为佛教不仅仅是一种有规律的自我探索的方法，更是一种资讯丰富且能帮助我们对心智科学有更好理解的方式。因此尊者你跟 Francisco Varela 付出了大量的时间进行对话，尤其是针对科学和第一人称的经验，从此创造了禅定科学的新领域。所以我的问题是，尊者，这些与科学家对话是否影响到你原本的思维，甚至你的佛教修行？如果是的话，那是什么呢？ Since my childhood, I have some... 就像我刚刚简略的跟你们说过，我从幼小起我对科学还有机械如何运作等的内容深感兴趣，那之后来到了印度，有很多的机会跟科学家进行交流，所以显而易见，现代的科学家他们对人类情绪这方面的一个认知是非常表面的，是不够的，仅少的。 Emotion, the word emotion, 就像我们在讲 emotion 情绪的这个英文的用词的时候，就只有一个词叫做 emotion 情绪。可是根据佛教典籍的心理学或者心智科学这方面的一个典籍，对此词的诠释有五十一心所，也就是五片心、四转他性、六根本等、六根本烦恼等随烦恼等其他的心所， 但是英文的用词里面词汇里面只有说到一个单一的 emotion 情绪而已。可是我们要知道人类社会里面所有的灾难都是来自情绪的处理不当所导致的。那既然是因为情绪所导致这些灾难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拥有这方面的一个完整的资讯，才有办法去除这些灾难的根源起源呢？所以透过这个广大资讯的佛教的心智科学的典籍，让我们知道这完整的资讯，让我们知道情绪的干扰是来自什么样的因素。所以从这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光是祈祷发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佛教虽然也讲信仰，可是在佛教典籍里面在讲信仰的同时，也说到了辅助信仰智慧的重要性。也是因为有了这一个智慧的辅助，所以我们才有基础能够跟科学家进行交流。 Western scientists, contemporary scientists, you know, we all agree that, you know, emotion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emotion is often the source of a lot of our problems. But then the word emotion seems to conjure this somewhat monolithic entity. But compared to that, 一则补充，就回到刚刚补充的部分。所以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因为我们过多的把生活的焦点摆在自己的利益。所以慢慢的呢，就培养或者是养出一种爱我值的合理性。爱我值以比较普遍的说法叫自我主义，可是这里的爱我值是指的是比起他人更爱自己的执着，也就是我可以忽略他人的利益，我只想自己的利益。也是因为爱我值的关系，所以养成了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种暴君般的一种习惯。由此只要谁冒犯到我，我就非常的不高兴。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不快乐、不安、不和谐，或者人类社会的所有的灾难，都是源于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的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这种暴君般的心态所导致的后果。所以尊者引用了路菩萨行论说，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也就是说如果你继续把焦点摆在自己的身上，只想自己的安乐的话，完全不去思他人痛苦，不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着想的话，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不要说会成佛了，就连在轮回的期间当中你都不会有安乐的。可是如果你愿意把这个焦点做交换的时候，你把焦点摆在他人的身上，把原本忽略他人、忽视他人利益的这种想法摆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当你做这种焦点的转移，这个叫自他相换。那不仅你能够在将来能够成佛，即便你在生死轮回当中受到业和烦恼的操控，可是你的内心能够会获得安乐。所以这也是尊者时常引用的一句偈文，若不以自乐真实换他苦，非仅不成佛生死亦无乐。还有另外一句叫做故因除疲厌欲驾觉心居，从乐趋胜乐，智者能推去。通常我们在讲说成佛需要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当我们听到三大阿僧祇劫，我们就会觉得很害怕，因为觉得天哪，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在此路菩萨行论里面，吉天菩萨破除了我们这种的想法。既然你是打从心里面为他人而着想，你的内心里面就充满了勇气，而且你觉得你的生活活得很有意义。回到翻译， 刚才关于你这里啊， 实事求是的讲，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自己周遭的环境能够变得更加的美好，那科学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有了科学，我们的物质才能够更好的发展，我们的环境才能更好的发展。 早早也突然之间呢，心急不及地讲了的。 可是讲到苦乐根本的时候，都是跟心智科学有关的，都是跟我们的心理的一种思维和思绪有关的。而且身体健康也是跟我们的内心的状态有关的，因为苦乐最终的根本都是来自于心，内心，所以我们就要针对内心的思维状态而去做研究。那内 在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情绪，那我们在不同的情绪种类里面就要去分析说哪一些的情绪会带来干扰。就像愤怒而言，我们都知道说不应该愤怒，不应该生气，这个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害处。可是不应该生气不是一种口号啊，要去知道说愤怒所带来的坏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同时又能够思维到慈爱的带来的价值和慈爱带来的好处。所以透过愤怒的坏处的思维以及慈爱好处的思维，透过这种厉害的比较下，理智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减少愤怒。如果是动物的话，它是没有这种的智慧，是没办法去思维的。可是我们人类有这一颗睿智的人脑的工具，我们可以思维，也就是我最近平常一直在强调的一点，我们都关注身体的保健，同样的我们也要关注情绪甚至于心灵的保健。那这个保健的内容，我的依据最主要是古印度的文明，因为在古印度的文明里面已经有3000年历史的 Ahimsa 非暴力以及 Garuna 慈悲心的传统。那之后佛世尊来到这世间之后，又根据这两个良好的传统做了更详细的解释。所以透过真相的一个认知和分析，如何让内心更加的宁静，这方面的内容是我想去推广的。所以 Francisco Varela 所说的确实是如此。如果我们要让这世界获得安乐的话，有两种途径，一个是透过宗教的方式让我们的内心获得途径，那一个呢是透过科学的方式让我们获得生理的一个健康。 Our human aspirations, we all aspire for a good health. And science has clearly been very important, in that regard. You know, science, has given us amazing knowledge of the body and health. 当我在讲译者补充的时候，就是这不是尊者讲的，这是我单纯要做补充的意思。因为现在尊者的英文首席翻译托丁金宝正在做讲解，所以我想说如果你们不懂英文的话，可以借此机会再帮你们多做补充，来去加强刚刚尊者所引用的这些记文的一个印象。所以又回到刚刚所说的故应除皮厌欲假决心从的取生的住者能退却，也就是当我们想到说成佛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可能会觉得害怕的时候，吉天菩萨反驳了这种的想法。因为当你打从心里面为他人着想的时候，你的内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恐惧。我们之所以有恐惧，就是担心自己受害怕，也就是因为刚刚所说的爱我只把焦点摆在自己的身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这种暴君般的心态，让自己怕东怕西，一东一西的。当你打从心里面的把这种的爱我只拿掉的时候，你真是无所畏惧，而且你会觉得你的生活非常有意义，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完全全为了他人利益而着想。所以在这种内心如此安乐，自信心又如此强大，为他而努力和精进的力量如此强大，如此安乐舒适的一个状态下，你干嘛去计较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是这么长久的？所以故应除疲厌，所以你应该要去除，想到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哇，这么长久啊，成佛这么长久的话我没办法做到，这一种的疲厌，这一种的厌恶的感觉或是疲累的感觉应该要去除，故应除疲厌，欲驾决心具，你应该要驾驭，就欲驾骑着这一个决心菩提心的这一匹良驹，这一匹千里马，从乐趋胜乐，从一个快乐的城市到另一个快乐的城市，也就是生生世世你秉持了这个精神好好修炼的话，你是一直处于快乐当中，即便你被业和烦恼所操控的情况下而堕落于生死轮回当中，可是你因为有了这一批菩提心的千里马，所以你等同从一个快乐的城市到另外一个快乐的城市，从一个快乐的村落到另外快乐的村落， 所以对你来讲其实没有任何的损失啊。因此智者宁退却，所以智者宁啊，透过这样一个智慧的思维，不要再对成佛的这个伟大的目的产生了退失心，产生了畏惧。 So learning in these ways, you would involve having a deep. 以上已经做完了译者补充的部分。 Through a kind of a first-person approach. So here, you know, I really agree with Varela, because in the end, you know, a genuine happiness, a true joy.Is going to be a function of wisdom, you know, that is derived from understanding one's own mind and its working. So Varela often talks about how if we are to truly create a world where human beings are happy, it needs to combine both science and spiritual, you know, approach. And this, I think, is true. So, I'm going to say that. 所以我所期待的是从小开始，我们不需要谈宗教信仰，不需要谈宗教的议题，只是很单纯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变得更加的聪明，他的分析力能够更加的敏锐，所以我们会给予他教育嘛。在给予他们教育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宗教的这一种做法会啊，如何祈祷啊，或者念咒念佛的事情都不用讲，单纯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发起更大的智慧，能够产生更敏锐的分析力，所以我们会给予有系统的教育啊。 可是미세미세최다만지르채고강다삼루 자야장撇开宗教的议题，撇开宗教的信仰，只是单纯的为了能够训练这些幼小的学子们、学生们，不需要谈前世后世，不需要谈轮回和涅槃，就是让这些的年轻人如何更有智慧，分析能力能够更强。所以我们应该将心智科学的内容编列到现代的教育元素里面。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没有办法出去，所以如果这个疫情缓解的时候，所以我想要到德里的这些研究所还有大学里面跟这些的教育学者们一起讨论，这是我所期待的，也就是古印度文明里面有说到了如何提升智慧的一些方法，如何让身及明大的智慧能够提升，要讲到一系列的这种分析方式、逻辑方式、逻辑的训练。那这是我想要跟现代的这些教育专家们一起讨论的内容。 In a more secular format, particularly in the education field, because we know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also in contemporary secular education systems, we know.Children go through education. We know children can train their brain, you know, develop their intellectual capacity, even, you know, strengthen their memory capacity to, you know, memorize a lot of stuff and so forth. So a lot of these are already being done. But in the Indian tradition, ancient Indian tradition, there are also quite a lot of emphasis on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For example, in the Indian and Tibetan tradition, we speak of different aspects or forms of intelligence. So there is the swift intelligence where some people are able to think through very fast. Then there is a penetrating intelligence where people are able to go through deep into kind of, you know, into a topic, you know, deep inquiry. And there is also what is known as the vast intelligence where one is able to,approach a topic in a much more horizontal way, in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So there are mental training which really help us enhance these different aspects of our intellect. So and thes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ligion, and so clearly these are secular, you know, universal forms of education, and Indian tradition is very rich in this regard. So hope is, and also we know that as human beings, because of the special brain that we have natural capacities for many of these, but those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training. So one of the hopes that I have is that once our world begins to come out of the current pandemic situation, one, you know, hope that I have is to spend some time in Delhi, New Delhi, where I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it down with, you know, quite a lot of professor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and really sort of focus on this question of how can we tap into the ancient Indian knowledge tradition and extract aspects of their mental training that can help enhance these, you know, aspects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and which can then be brought in a more secular format in the education, you know, for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tself. Yeah. Yeah. True. Next question. Next question. Second one. Your Holiness, somehow related to the question of mind, is the interest of Francisco Varela to bring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scientist into 如何将人类经验带入心智的模式，很感兴趣。 And I believe it is interesting that some aspects of modern science, 我相信心智与生命的对话延续至今, shows in a very dramatic way how important, 包括像是, 量子这方面的一个议题, of the experimental scientists into the so-called results, and these kind of personal influence, it's was felt very much in all 人类的经验带入心智的这一个模式, and certainly 类似这类的一个对话, 也是我们心智与生命研讨会的主要的议题。 所以我的 问题是, as science expands, also our questions, you know, increase. Is there any 这一类的一系列的对话呢, 在科学界里面高度发展且产生了让科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的问题是, 你认为科学仍然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项目 或问题是什么?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you really would like in terms of science to be explained? 你觉得就是科学家哪一部分需要加强，或者哪一部分需要加到更大的力道去研究？是关于意志的本质吗？还是什么？那他把他的这里当的工具当哪个送这个多呢？多呢那边多呢？这里让给 但是现在就过了接不起当个多嘞，过得嘛说呢，切入进去，就我都有的是。但等到底广播写这，等到参与一个多呢，到公军个广播写当通切完呢，听我的参与一个多呢，接不起多呢，上次那个听我那些话，等到吐了开有那是，参与一个多呢，听我的多嘞，接不起多呢，是吐了，然后等到开有那是，广播。代表了，就到开学生了呀。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因为我们跟科学家进行了严肃的一个交流，那从此我明显的看到了一点，我发现科学到目前为止所研究的内容，最主要是物理的现象，那这个包括 我们体内的神经系统，人脑，还有我们的体内的神经结构等等，这些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研究。可是根据佛法的典籍的一个述说，无形的心法，像是我们 的心事，意识的事，像是我们的心事，或者我们通常所谓的心智而言，它并不是一个有形色的东西，所以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研究的对象，因为科学家们所研究的对象是针对有形色的这个物理的一个现象去做研究的，所以这种无形的心法的一个资讯呢，在古印度的文明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资讯，确实这种的感受，这种的情绪，无论我们取什么样的名字，这一种的心事心法的确是存在的。那我希望你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去研究，跳脱这个物理的框框，去研究有形色的这一种研究对象的框框，去研究无形色的这一个心法。那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类能够透过这个足够的资讯，让自己的内心获得平静，不要再受到干扰，能够掌控自心，这个叫调伏内心。调伏内心跟前世后世轮回涅槃无关，跟宗教也无关，只是单纯的让自己的内心因为获得调伏的缘故能够更加的宁静，内心能够建立和平，不再受到干扰。那不仅是一个人获利以外，由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家庭成员获利，让自己所在的社区获利，让世界能够获利。所以我觉得这类的一个资讯要从小开始就应该被教育才对，这是我所期待的科学家能够去做更深入的研究的部分。 Is heavily oriented towards kind of a material vision of the world. In fact, the whole field of study,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inquiry is really modeled on material objects, material phenomena, including even when we talk about human experience, brain is the main, you know, object of study.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brain, the chemistry of the brain. So it's all about the brain. And there is hardly any attempt to really understand what is supported by the brain, which is the experience part of it, which is, you know, whether we call it consciousness, mind, or...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at phenomenon is that actually, if you don't take into account the subjectivity,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the felt experience of consciousness, looking at the brain alone,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at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is going to give us a full picture. So because our scientific paradigm and the entire approach will be still confined within the material paradigm, which is always, you know, kind of presupposes some kind of measurability, observation from outside, you know, all of this. And it will leave out what i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consciousness or mind, which is the felt subjective dimension. So I think here the science as it stands now doesn't seem to have a way of approaching this. And here I feel the ancient Indian tradition, which has a very rich mind science, and a large part of that description is really from the subjective, taking into account this subjective dimension, I think can contribute. So my hope is that gradually science will be able to get a handle, becaus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rebirth,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religion, religious ideal, religious belief, we're essentially talking about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of all human beings. You know, all human beings wish to have a peace of mind, we seek joy, and including, you know, when we think about the, you know, joy or global peace or individual personal peace or peace and happiness at the family level or the society level, ultimately all boils down to a state of mind. You know, whether the state of mind is disturbed, dominated by negative emotions, which leads to all sorts of problems, or whether state of mind is peaceful, calm and compassionate, which then give rise to another set of consequences. So it all hangs on really the state of mind, of society, human beings, individuals. So my hope is that, you know, eventually science will be able to really tackle that and find a way to not only explain, but also show, you know, come up with some programs in the schools where children, it will become part of the normal education, where children learn skills about cultivating peace in their mind, happiness, compassion, and these qualities which are really important for human life. So that's my wish and my hope. Next question. Your Holiness embodies a delicate balance of analytical and 尊者体现了分析跟冥想之间的微妙的平衡，而且尊者，您的推动下，以第一人称探究了心智的本质。这方面的话题在科学界里面已经受到重视。Francisco Verena 也是因为如此而戴上了佛教和科学的两顶帽子，对禅定科学感兴趣的年轻科学者们发现，要把分析跟冥想或者禅修的经验结合起来，而且不发生冲突，无论对专业或者对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我的问题是，尊者对这些年轻人的科学家们有什么建议呢？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分析能力，同时大步迈进冥想或禅修的经验呢？换句话说，如何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同时，又可成为一个修禅者？ 但是听力吧，但是学不忙不记得，来我七个月的，那可能就听力的这边他不那么呀，这边接不起的，当车接啊，当修车不接不起的，开车不修车个就个了。一旦像我们家这路嘛，新家这，俺们我们家这，我们跟娘娘当，可能就从这头呢，这个几年没有把它，这个几年没给我。从这个头呢，他不能考虑有哪事，他不写了不起，成立不行不走，切土也，成立不挨切，然后能就两年几年间切土也去，去那些呗。 哦，但是成立不走，这 emotion 要了不得。 科学家们也是有情绪的。所以科学家们。也是需要内心的平静宁静的内心状态啊。那科学家们他们的专业领域让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可是因为他们也需要内在的宁静，所以他们必须要这方面的知识啊，内心世界方面的知识和资讯呢。所以如同刚刚说的，在过去数个十年里面，我们跟科学家们讨论的有关内在世界这方面资讯的时候，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去关注内在世界的重要性。 实际上我在大概的时候属于确定结果蛮不行， 所以我觉得问题还是回归到一个重点，也就是如同我们需要身体的健康，我们需要这方面的资讯班，我们需要心灵的健康，我们需要这方面的资讯。心灵的这方面的资讯什么呢？例如什么样的情绪会干扰到我们平静的心，像路菩萨行论又说， 所以用这种人找你什么国家的 最厌恶最讨厌的这个仇敌，他是我们修学忍辱的最好的善知识，因此仇敌等同我们的老师。通常我们看到仇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排斥的对象，所以看到仇敌的时候会自然想要去愤怒，想要去厌恶排斥。可是当我们换个角度看仇敌的时候，诶，从某一个角度居然可以成为我们感恩的老师，所以这时候你原本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 All of us and just as all of us scientists also have problems of emotion, as human beings scientists also wish for finding a peace in their mind. So I think, you know, one thing that would be important for the scientist is to really j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 important need of finding an inner peace. And then the inner peace really needs to be cultivated. And part of that would involve a self-inquiry and getting some kind of experiential understanding of your own mind. So I think those are probably the ways in which, you know, one could say that the analytic approach and the more contemplative approach can come together, because the contemplative approach helps the analytic approach. And also the analytic approach also helps, you know, contemplative approach as well. And maybe this is the reason why, you know, over the years, as our dialogues kind of, you know, continue, we are beginning to see more and more scientists actually taking serious professional interest in the whole question of mental well-being and also mind-based approach to cultivating mental well-being. So thi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se kind of dialogues where there i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need for some kind of mind-based approach. So part of that is really a self-inquiry. For example, as I said earlier, you know, if anger is a problem that, you know, disturbs our peace of mind, then, you know, through a self-inquiry, we look at the nature of anger. How does it arise? What are the triggers for me? And then find a way to approach it. And then also use important, you know, for example, like Shantideva uses, you know, important shifts in our perspective. For example, one of the in one of his chapters in Guide to the Bodhisattva Way, he talks about, you know, in dealing with our strong emotional, negative emotion towards our what we call anger, enemy or adversary, he actually says tha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ultivating patience, anger is your best teacher. So instead of feeling resentful, you should feel grateful towards your enemy, giving you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patience. So when you, you know, think about it, it really shifts, you know, turns your normal attitude and perspective upside down, and that kind of jolts your mind, and it opens up a new way of seeing, you know, your the other person. So it is in these ways, actually, you know, a real change can take inside ourselves. Yeah. In today, 사실 다들 시작된 낭비성의 세계열이 虽然佛教典籍这么说是对佛教徒说的，可是这个内容，也就是无我的这个内容，我觉得即便非佛教徒也值得去参考的。因为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个很真实独立的一个仿佛身心操控者的我在背后，会有这种错觉。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参考宝曼论里面所说的，似乎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非一切，何者是是夫。所以你这样去寻找这一个背后操控身心的我在哪里的时候，确实找不到。所以既然没有这一个操控者的我的话，那又是谁在生气呢？因为以佛法的典籍的一个叙述而言，当我们在产生强烈的贪婪心或者是愤怒心的时候，会觉得我很贪，我很愤怒，那个我仿佛是身心背后操控者的我。但是问题，这个我都不存在的话，那又是谁在贪，谁在生气呢？于是瞬间减缓我们的负面情绪。在中论里面观如来品的时候，有说到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那这句话我会将它做修饰，作为自我，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自我不有因，何处有自我。这么去想的时候，原本会觉得一个真实独立客观的一个我，这个呢会被这种的理智的思维瞬间瓦解，因此负面的情绪的依据就会瞬间被瓦解。当然这是一个方式，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像刚刚所说的， 就以愤怒本身所带来的一个利害去做分析，这也很重要。也就是贪婪心会带来什么样的坏处，愤怒心会带来什么样的坏处，嫉妒心会带来什么样的坏处等，这是一个。那第二者呢，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也是搭配的量子力学的一个理论。因为量子力学说量子，当弟子们处于量子的状态的时候，这些物理的现象是不可被衡量的，所以这种物理的现象并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透过量子力学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有很多的现象并非客观存在，所以这种非客观存在的这一个思维等同佛法的无我的思维啊，这也是一种能够让你内心减缓烦恼的一个方式。 A willingness to deeply question, what is it that when I think of? 一则补充，因为刚刚尊者有引用到宝曼论的这句话：是夫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非一切，何止是是夫？是夫呢，是佛教的一个用词，指的就是具有生命体的，具有生命感受的这个有情了。是夫，也就是所谓的我，你我他的我，或你我他的你，你我他的他，都算是是夫。总言之，我们觉得说，当我在生气的时候，仿佛有一个，当我在生气的时候呢，你会更觉得我在生气，我在嫉妒，我很不爽。你不会觉得说我的身体不爽，或者是我的心不爽。就是因为你觉得很倒霉，你觉得很不爽的时候，你会想愤怒，你会想生气。可是那时候你不会觉得你的身体倒霉，你不会觉得你的心倒霉，你会觉得身心背后仿佛有个操控者的那个我，他很倒霉的缘故，所以他很生气，他在抱怨嘛。所以这时候龙树菩萨，就是写宝曼论的这个作者，他就跟我们分析了，撇开了我们的肉体，我们人啊，撇开了自己的肉体，撇开了自己的心事以外，真的没有一个操控者的人，没有一个操控者的我。所以是夫非地水，因为肉体呢是由四个元素所组成的，地水火风。所以我的手不是我，同样的我的身体不是我，我的脚不是我，同样的我的身体不是我，我的心也不是我。为什么呢？我有眼睛，我的心没有眼睛呢、所以心不是我，我的肉体又不是我，我的心事又不是我。除此以外，哪有什么操控者的我？并没有这种操控者的我。我只是很单纯的，因为有的这些所谓的手、所谓的脚，才被认定为身体。因为有一个被认定的身体了，所以才被认定为这是我的身体，而形成了我。因为有不同的苦乐的感受，所以才有所谓的情绪，所以才有所谓的心事。因由心事而被认定为这是我，仅此而已。因为我的心在痛苦，所以说我在苦，所以我只是一个被认定的一个内容物，它不是除了概念化以外的一个客观存在的内容物，它并非是操控身心背后的一个操控者。所以是夫非地水，非火风即空，非是非一切，何止是是夫？是夫六界何故非有时有，如是一切何故亦非时。这是刚刚尊者引用的宝曼论的这句话。还有一个是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也就是同样的，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回到翻译。烦恼呢，随着错觉所产生的。这个错觉呢，会去认定这一切的所看到的、所执着的这个事物，都是一个真实客观的存在。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以智慧去分析、去解剖的时候，所有万物存在的现象，并非像烦恼所看到般的这么真实、独立、客观的。可是，我们的情绪的的确确都是依据这些的错觉而产生。 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情绪本身的一个厉害的分析，就像爱我之会带来什么样的过患过失，爱他心会带来什么样的功德，以这种方式来去减少情绪，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是认知情绪本身都是来自错觉，因此透过真相的分析而去减缓错觉，这是一定位置。就像如果我们搞错了，不是这一个人打我们，我们却生气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打你啊，他如果能够提出证明的话，我们只会用手摸摸自己的头笑说对不起，因为我们知道打我的并不是你。所以原本误认为是他打的这个执着被去除的缘故，所以就不会有愤怒了嘛。所以入菩萨行论里面有说，若为自相一缘生，谤彼即坏诸法故，空性意识坏法因，然而此理，然此非理，故无性。若设观察此诸法离真实性无可得，是故不应妄观察世间所有名言地，于真实性已合理，观自他身皆非理，彼观名言亦非理，如所寄生由何成？这是我每一天都去思维的内容。真的，中观的这些典籍说得非常好。 Conversations with some quantum physicist. The quantum physicist were also telling him that through quantum mechanical understanding quantum mechanics and the logic behind it, it also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to assume an objective reality that is out there. And it seems to suggest that we could use a similar type of 翻译补充的话，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如来不有因，何处有如来？这一句话是来自龙树菩萨的中论，中观根本慧论，那是来自观如来品。非因不离因，在此的阴阳的这个因字呢，在这是古字了，就是所谓的今天的运体的运，运就是一个和合体的意思，叫做运。那早期的写法叫做阴呢，也就是导师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去做寻找的时候也是找不到的，因为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地水火风所集合起来的这一个和合体的身体，导师释迦牟尼佛的身体不是导师释迦牟尼佛，非因不离因，撇开了身体难道有导师释迦牟尼佛吗？也没有。如果我可以离开我的身体，是另外一个独立个体的话，那为什么身体老化的时候要说变老？这没有道理啊。为什么我身体年轻的时候说我在年轻？没有道理，因为这是完全分开的。所以非因不离因，身体不是导师的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回到翻译，也就是我平常说的因尘圣者地灭事物之过患，以及因尘世俗地为理智所看人之过患，和因尘无遮生于他身之过患，以及第四无尘 无自性为非自空之过患。搭配着这个四因尘的过失的时候，会觉得我执所执取的这个对象彻底不存在。所以就像刚刚所说的，自己误会啊，被他打了，后来就觉得很惭愧，就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些的思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If you take your strong emotions like attachment and anger as an object, 一则补充，所以非因不离因，此彼不相在，不相在，也就是导师牟尼佛的身体不是导师牟尼佛，非因，导师牟尼佛也并非远离了导师牟尼佛的身体，不离因，非因不离因，此和彼，导师牟尼佛和导师牟尼佛的这个运体，这两者也并非是以自己的力量相互依存而已，不相在，以自己的力量相互依存而已，这是矛盾的。因为当我们说如果今天他的成就是依由别人的因素而成就的话，代表不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啊。所以当你在说相互依存的时候，相互依存而有的时候，就不要说事物是以自己的力量相互依存的。因为当你说是以自己的力量而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依赖他者了。所以此彼不相在， 是导师释迦牟尼佛 B 导师释迦牟尼佛的运体并不是相互依存而存在的，并不是以自己的力量相互依存而存在，但是撇开了自己的力量而有的这一点是相互存在没有错，可在在指的此彼不相在是指并非是以自己的力量相互依存而有的。如来不有因，如来并不是以自己的力量而具有自己的这一个运体的，因为就像刚刚所说的，它是相互依存的情况下而有的缘故，所以如来并非是以自己的力量而拥有自己的身心的，所以何处有如来。因此撇开了身心背后仿佛有个操控者的如来在哪里呢？是找不到的。回到翻译， 我们就会吃这个本马若是这个有的这条路的谁也 路中论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希望，如是慧光放光明遍达三有本无生，如观掌中安摩勒，由迷言地入灭地，虽常具足灭定心，然恒悲念苦众生，此上后能以慧力胜过声闻及杜绝。最后又做个总结，世俗真实广白意，而王引导众生而复成善利风云事，飞渡诸佛得海岸，这是我所期望的。 不是可是多少人老少人这广天几度不是透明的三百首诗都是带着。 我在期望这一世里面能够获得类似灭地定的这样一个功德，灭地的功德。 It gives me both hope as well as courage. And these two passages actually in a form of a summary shows how by cultivating in the nature of the nature of the nature of the nature of the nature of the nature of the conventional aspect of everyday experience. Because在这一个错觉的一个情况下去造出了生于的业，所以这些的业都变成轮回的一个因素，所以只有把这个错觉拿掉，只有把这种真实执着拿掉，才有办法获得解脱。所以只有空正见的这一个智慧慧光放大光明的时候，才能够辨达，才能够精通三有是本来就不是有自信之身，遍达三有本无生。那时候看诸法呢，如同看自己掌中安摩勒一样，由这个名言地来去入得灭定。回到翻译，我有个问题是有关友谊、对话还有改变。我们都知道友谊和对话对尊者您和 Francisco Berena 都是至关重要的，多次场合的心智与生命的对话一一表明跨传统跨文化的沟通是可以培养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和问题是如此的全球化，以至于必须做出一个集体来思考工作，来思考和工作，尽管我们之间仍有分歧。所以我的问题是，心智与生命的文学期刊和其他的文学期刊如何促进人性的共同意志，进而有效的相互联系？换句话说，如何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合作？我们讲到人体和人类整体的利益的时候，佛教呢是属于个别的话题，所以我们要回到整体利益的思维。我们有70亿人，70亿人都必须相互共存于这一个星球里面，所以我们都是相互依存的一个情况。既然我们都是相互依存的情况，干嘛需要互相斗争呢？这是完全不需要的。所以人类皆是一体的理念，这是推动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而且这确实是实事求是的思维，很务实的思维。 这并非是跟宗教有关的思维，即便你没有宗教信仰。的确啊，我们都是要相互依存而有的。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再去分你跟我相互斗争的话，对谁有好处呢？我们应该心怀人类皆是一体的理念，而和和睦睦的共同相处，这不是更好吗？ You know, my own approach and emphasis is really to bring out the practical need of the concept of oneness of humanity. Reminding ourselves the fact that, you know,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you know, we are all sharing this one small planet. And also another important fact is that, you know, our world that we are living in is truly interconnected.Interdependent. So in this interdependent world, then, you know, too much division based on strong us and strong them, is really, mutually not beneficial, mutually destructive. And no one really wins through this kind of strong division based, you know, being in the world, in this interconnected world.On the other hand, if we are willing to embrace this oneness of humanity, show affinity to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us, then we really have a chance to rise above the differences and also, you know, create a world where both sides benefit. Both sides have a chance to live a more peaceful life. So this is the approach I use, and I think, you know, for the larger world, you know, this is also a question of survival, you know, because survival depends upon people getting along with each other in this interconnected world. So that, you know, emphasizing the practical nature and the urgent need is a more effective strategy. And according to theistic religion, 根据主张有造物主的这一派理论而言，他们相信世间万物皆由造物主所创造的。那造物主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大爱。造物主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创造了我们，创造了全宇宙。以这样一种说法而言，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的子女。 We children from same. 如果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的话 ，among the children fighting, 在 or killing 子女之间，亲兄弟姐妹之间相互斗争的时候，我们的父亲会多么的伤心 ？God as a creator and our father. 这一个造物主。不仅是造物主以外，也是我们的父亲。因此，我们所有的子女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呢。如果这些亲兄弟姐妹能够和睦相处，互相协助的话，父亲才会感到欣慰啊。所以，以这一种的造物主的理论的角度而言，我们更要友善的。相互共存，和谐共存，这是最好的方式，去报恩自己的父亲，去供奉造物主。无论你是回教徒，或者是印度教徒，或者是基督宗教的信徒，还有犹太教徒，你们都相信有造物主，因此。我们希望快乐的生活的话，那我们就更要拥有这一个亲兄弟姐妹的理念，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造物主，同一个父亲。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 Holiness. I'm going to pass the mic to Gabor Karzai now to sum up for us today. Your Holiness, 那我将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来去做总结。非常感谢尊者，我们非常的感谢您分享您的智慧，您的友谊。确实一段友谊可以打开很多扇门，心智与生命起源于一段友情，也就是尊者与 Francisco Varela 的友谊，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是来自这一段新的研究领域，也是来自友谊，在友谊当中诞生的。也许我们期待的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也可以从友谊中诞生。非常感谢尊者今天您的引导，也非常的感谢尊者您是我们的朋友。如同前述，我真的希望在我有生之年，我可以看到这个 Francis Varela 的转世，我可以再次的见到。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Your Holiness. 谢谢尊者。 Thank you. Thank you.